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刮像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，黄灯了人被赶过

之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前方

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，并送原厂导航贴膜，金牌置换，购置税全免，信贷享24期零利息、零手续费，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。买雪铁龙，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，13年品质服务，值得你我信赖。详询010-5173-8851-5173-8851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房天下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房天下特价房，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 特价房大平台， 房天下房点 com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。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雨和风相连的秘密，恋人们曾一起经历，沉默的往往最伤心，痛的是心不是雨。雨把风囚禁的秘密，是眷恋美好过不去，最最天真的谎言是说要忘记。 琴声刚起就红了眼眶，冷了心房。 啊啊，爱有深伤而守眼，啊，才刚熄灭蔓延。啊啊，就当成我也怨言，啊，只会熏红了双眼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人社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16年底，全国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月人均水平超过了105元，实际领取的待遇人数超过了1.5亿人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提高到人均420元。今天99，周周带你听资讯。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。根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，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金银铜牌将会由旧手机制成。根据报道，在日本设置了收集箱，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各种陈旧部件放进里面，然后他们会转交用于生产奖牌。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，显示我国2016年的电商物流业务量的增速超过了50%，其中农村的电商业务量的增速接近了200%。北京亦庄地区的多个公共自行车站点出现了租车码被人破坏的情况，有的租车码甚至直接被撕掉了。客服人员称，他们已经接到了多个站点的租车码被破坏的反应。同时，为了保护使用者的利益，相关部门正在进行系统的升级。而在此期间，扫码租车的功能将会暂停使用。 再一次我淹没在掌声中，眼前的你竟如此激动，黑暗中世界仿佛已停止转动，你我的心不用双手也能相拥。如果有一天我迷失风雨中，我知道你会为我疗伤止痛，也许我们的世界终究有一点不同，可是我知道你将会陪我在风雨中，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，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，看人生匆匆，愿我们同享光荣，我们的梦永不落空，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，就让我们把爱留在心中，也许有一天我老得不能唱也走不动，我也将为你身上最真挚的笑感谢天，我的心有你能懂，感谢在泪光中我们还能拥有笑容，虽然在此刻我们必须暂时互道珍重，请你为我再将双手笑容，请你为我再将双手舞动，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，看人生匆匆，愿我们同享光荣，愿我们的梦永不落空。

只系知道，无论你点样对我，我都系咁爱你。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，甚至恨我，但系我仍然永远永远爱你， 永远爱着你。就算吻碎了，多深爱你，永没法被淡忘。对不起，恨我仍想你，恨我仍这般苦痛，因为爱你，深深爱你。也许现在或以后的爱全付给你，无论与你相对，无论与你别离，也许将一生的所有爱全奉给你，无论你会继续去等，无论你已心死爱着你。 说，所有。 骄傲地对着天空说，世界着你的风 Let me fly I'm proud to fly up high，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那种精彩。 Believe me I can fly I'm singing in the sky， 你曾经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，我不会孤单，因为你都在。 在这里跟你分享一个我昨天看到的场景。在公交车站的时候呢，看到一个女孩子抱着整理箱，我猜测她应该是辞职了。果然过了一会儿呢，她就对着电话的那一头说，我辞职了，过几天就回家了。其实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真的蛮有感触的，因为在北京总是能够看到来来往往很多人，有的人是看看风景就走了，有的人经历了几个月撑不下去离开了，也有的人呢生活了几年，因为家庭和家人以及种种的牵绊回到了家乡。在北京这样的城市，每天无数的人来，又有无数的人走。我想离开的时候，坐上火车的那一刻，心情应该也会有不一样吧。但是我看到的那个女孩子却丝毫没有难过的表情，她应该也是想要离开这样一座钢铁森林一样的城市。毕竟生活只是一场经历，而当下也并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所以在这里也推荐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，来自李荣浩的边走边唱。不管你是初来北京，还是已经生活了很多年，亦或是要离开这座城市，都希望你们能够一切都好。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，翻过山越过海，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，有一点难过，突然觉得意乱心慌，冷风吹痛了脸庞，让泪水浸湿了眼眶，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，说过的那些话，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，总有一丝愧疚，自己不告而别的逃，但往事如昨，我怎么也忘不了。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，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，心甘情愿的挣扎，百感交集的盼望，始终依然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，不是吗？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，心中抱着希望，却看到失望，不如一切这样吧，你和我就算了吧，谁都害怕复杂，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？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，说过的那些话，总有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，总有一丝愧疚，自己不告而别的逃，但往事如昨，我怎么也忘不了。爱情边走边唱，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，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，

的热情，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。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，别隐瞒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，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，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，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。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，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，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，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，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，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。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，别隐瞒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一颗爱你的心，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，我的爱也曾心灵。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，别隐瞒对我说，别怕我伤心。 今天请了酒， 生活最最有料， 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。想当年万元户这个头衔可以说是响当当，在70年代末这个词简直就是土豪的代名词，而且是令人刮目相看。那个时候的米价呢才1.4毛，肉价9.5毛，走亲戚送礼可能只需要2块钱左右，这压岁钱是1毛到2毛不等。说到这10,000元，简直可以说是数十年都不用愁吃穿了。但是现在的多少钱才等于30年前的万元户呢？说出来的这个答案可能会吓你一跳。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钟伟的一篇权威的学术研究报告显示，现在的255万元等于30年前的万元户。不知道听了这个答案有没有突然很吃惊呢？其实看到这个数字，很多人都震惊了。255万可以说在我国绝大多数的2、3线城市可以买上一套特别舒适的房子，外加一辆30多万的轿车，手里呢还能握着几十万的存款。但是随着近30年的通货膨胀，万元户简直成为一种历史的概念了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和周周一起回顾70、80年代的钱到底有多值钱吧。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食品的价格。在七八十年代，大米1.2毛一斤，现在4.4块一斤，价格是30年前的36.66倍。七八十年代的白菜是2分钱一斤，现在是1.8块一斤，价格是30年前的90倍。培养一名大学生，七八十年代从小学到大学的学费只用140元，可是现在从小学到大学可能会花费15万元，价格是30年前的1071倍。看病花费同样也有不小的倍数，七八十年代大约只需要9.8毛就可以看病，但是现在平均为90元，价格是30年前的91.8倍。房价更不用说，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，100平米每月扣房租1.2元，但现在100平米每月的房款至少需要2500元，价格是30年前的2083倍。时代的更新不仅仅只有价格，还有家庭物件的使用寿命。比如说买一双鞋子，在七八十年代可能一双鞋至少要穿5年，现在大概使用寿命只有1年吧。环境污染，按照国际的马里克指数显示，1978年的污染指数为0.98，而2008年的污染指数却上涨到了1580，污染指数上涨了1612倍。有的时候这些数据摆在我们面前，可能就算是再怀旧的人也会感慨时代在更迭，但我们却不得不否认时代是在进步的。当生活在一点点改变的时候，希望你也能在生活质量和精神上有所加分，有所满足。感谢收听今天的生活最有料，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。 怎么可给爱人好处？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，如门前大树，它不可以求，哀家也不必疲倦。你给我写这高贵情书，用自言自语做我的天书，自己都不爱，怎么相爱？怎么可给爱人好处？凭着我这千斤重情书，在夜阑尽处，如门前大树，没有他依靠，归家也不必。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总有人在从不努力去争取机会，却一次次失去机会中成长。你之所以总是在抱怨没有机会，或许是因为你花在等待上的时间太多了。只有主动向这个世界抛起橄榄枝，你才会发现这个世界也在某一个角落里偷偷地爱着你。

次前行，遥远的距离，我以为我们的爱情誓言里还会有转机，没想到陌生机场写下结局，各自的传奇，我放不过我自己，转一圈回到了原地，眼泪是一种提醒，我还爱你，让一切归零，我放不过我自己，仍相信爱会有奇迹，人群中我找到你，我抱着你，我们的爱情还未完待续，遥远的距离，我以为我们的爱情誓言里还会有传奇，没想到陌生机场写下结局，各自的传奇，我放不过我自己，转一圈回到了原地，眼泪是一种提醒，我还爱你，让一切归零，我放不过我自己，仍相信爱会有奇迹，人群中我找到你，我抱着你，我们的爱情还未完待续，提醒我还爱你，让一切归零，我放不过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